容得下中美各自发展，共同繁荣。中方不回避，亦都不惧怕竞争，但是反对以竞争定义整个中美关系，打住竞争的旗号，对一国进行污蔑抹黑，限制别国的正当发展权利，甚至不惜损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这个不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所为。毛宁强调，美方应该树立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和中方一起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提问的时候说，美国动用武力袭击中国的民用无人飞艇是不可接受、不负责任的行为，中方已经提出严正抗议。他强调，夸大和渲染中国威胁无益于中美的互信和关系改善，亦都不能够令美国更加安全。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该区。本港下午天气稍凉，各区的气温较昨日低四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18至21度。听晚有薄雾，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同埋有薄雾，星期日同埋星期一潮湿有雾。同埋温暖，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283点，跌15点，总成交金额115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2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53点，跌7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153.1，跌10.6；腾讯控股382.2，升2.2；阿里巴巴103.5，跌3；盈富基金21.42，冇起跌；百度集团157.4，跌5.1；南方恒生科技4.38，跌咗8.4；快手62.5，跌4.1；恒生中国企业72.5，跌6毫。比亚迪股份242元，跌3.4；京东集团219.2，跌3.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492，瑞士法郎8.547，澳元5.49，加元5.873，新西兰元4.978，欧元8.443，每百日元对港元6.0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9。日经平均指数报27,606点，跌79点。港金报17,63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4.84美元，卖出1,885.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讲意外啊，喺新界嘅屯门公路啊，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喺屯门医院对开有意外啊，而家嗰度部分嘅行车线咧受到阻碍，咁啊比较塞车啦，龙尾去到兆麟苑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咧都有影响噶，咁啊龙尾就排到去龙日村。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屯门医院对开，因为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塞到兆麟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去到龙日村。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和铜锣湾线的龙尾就分别去到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龙尾近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还是收费广场繁忙一些。九龙路面方面，旺角的通菜街部分路段有些紧急维修的，通菜街去界限街方向近住旺角警署对开快线就封了的，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西九龙走廊去荃湾近住东京街西一带就比较多车的，慢车的龙尾就排到去大角咀的樱桃街，而窝打路到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带就交通繁忙，龙尾去到界限街附近。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

二月八号啊，星期三嘅骚动音乐 系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就会有呢个六点半嘅时候咧，又嚟到我同波盛咧最其中一个好喜欢嘅环节， 系啊， 就系、是、呢个奔波 back to back。 每一次其实麦后我哋都系好似打仗咁噶，即系大家听落去啊，我哋 好似好风平浪静，好、啊、有铺排咁，但系我哋一收麦播紧歌嘅时候咧。 好苦恼啊！ 下一只播咩？哇！你咁样开俾我点接啊？ 系啦，但系真系考自己嗰个音乐库啦、急才啦各样嘢嘅，所以大家听落去好似好平淡咁样度过个故事，但系其实系好紧张， 七国咁乱。 系啦，又要即刻揾歌啊，成日要谂点样衔接，又要 make sense 嗰个 music flow， 又唔好跳得太多啊。咁所以一陣六點我哋又會再玩啦， 可以幻想下我哋直播室個狀況， 打仗咁啊你當 點樣係啦， 係啦，然後就會有啲人企喺度喺度食花生，睇下你點死 咁。哇！你咁樣開俾佢啊？係 啊！但係當揾到一隻好啱數嘅咧，你即係譬如我見到阿斌話啊 好嘢 咁樣， 好嘢， 我覺得嗰下係滿足嘅， 係嘅， 即係調翻轉都係一樣。 有時真係鼓勵唔到咁嗰下，覺得哇幾勁喎！ 係啊，我覺得呢個係好玩嘅位嚟嘅。 係啦， 所以今日六點半大家聽《奔波 Back to Back》啦。咁因為今日我哋都係冇嘉賓，咁所以就我哋。五点半至六点半都我同阿斌做 music show 嘛 ，share 下啲新排台歌啦。 冇错，咁啊，亦都再次不厌其烦咁样提提大家咧，即系呢个十大中文金曲嘅网上投票系已经开始咗噶啦，咁所以大家可以上到 rthk.hk 咁啊，可以投选大家自己喜欢嘅一啲金曲啦，喜欢嘅一啲歌手啦，咁啊，12月18号咧就会截止噶嘛，大家 唔系咩十二月。 2月18号 ，sorry， 唔好意思， 系啦，我生日嗰日啊，你记住咗我生日啦， 讲多次，2月18号会截止嘅，咁啊，所以咧，大家可以上网去投选自己嘅心水啦，咁样。 太挂住我嘅生日啦，你一定系， 冇错。 咦，我生日嗰日咁啊， 系，同埋今日个人紧张啊，讲嘢快啊，所以头先啱啱开麦呢一下都捉唔翻个节奏啊。 系，因为今日翻到嚟见到阿斌就着得好靓仔啦， 系啊， 做金曲咁啦，咁因为真系做金曲嘅记者会，记者招待会， 见到好多好喜欢嘅歌手，咁所以特登着靓啲，好多全部都 最核心嘅主持，例如咧， 全部都系，全部出席嘅， 有边啲你系唔中意啊？咁 冇，系啦。咁啊，因 为 今日见到好多好朋友啦，见到好多乐坛嘅一啲音乐人啦，咁啊，所以就特登着靓少少翻嚟咯，费事影衰你嘛，影衰骚动音乐就唔好啦。 系你代表骚音乐，你唔使代表我。系啊，你代表骚音乐啊，就得噶。咁但系今日系咪？都系你要介绍下啲歌手咁啊？ 系啊，因为咧嗱，都讲翻少少，今日我哋嘅中午嘅时候，我哋电台就举办咗呢个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嘅记者会啦。咁啊，席间亦都有好多嘅音乐人朋友啊、歌手朋友出席嘅，都有啲唱片界嘅同业出席嘅。咁啊，所以系我自己负责嘅部分咧，因为我都第一次去感受呢样嘢，即系我就要上台去谂下点样介绍一啲。出席歌手啊，咁最初咧，我以为 其实 系啦，我就系事前问咗好多人，我就系问喂，其实点样噶？上到去系咪其实就咁讲咗佢哋个名字就得噶啦？因为我以为成件事好快啊，要咁我谂住应该冇乜时间讲太多嘢啦。咁我谂住系咪净系讲个名字就得咧？咁但系后屘得悉翻，原来好多同事同我讲翻，唔系噶，你都要谂多少少即系心思位啦，即系唔好咁闷咁样就咁讲完人哋个名字，人哋又坐翻低咁样，好似你同人哋又好唔熟咁样，跟住人哋又好唔知，即系好就咁企起身咁样同大家 say 个 hi， 好似唔知点咁。咁所以就事前做咗少少功课去谂下，我负责嗰一啲嘅歌手应该点样介绍嘅。我負責有Anson Bean 啦，有Jamie 張天榮啦，阿德黃明德啦，阿 Cloud 雲浩影啦， 都有做 訪問。CY 陳忠澤啦 ，CY 陳忠澤係一個人啦。 CY 陳忠澤係一個人， 係 因為 CY Leo 係另一個人負責。 CY Leo 有冇嚟啊？ CY Leo 都有嚟嘅，係啦，咁啊，跟住然後咧就A P 潘宇軒啦 ，Pixel 啦，阿米曾比達啦， 全部都係你介紹啊？ 呢一啲係我介紹，因為 咁都好 多好多好多，今日好多歌手出席，咁所以每人都分啲啲咁樣啦。咁 你有冇用翻我哋嗰啲 slogan 啊？即 係，哎嗱，我就係想講啦， 邊邊有力，Anson 邊邊有依、這個嗱，你代表蘇動音樂啊嘛，梗係攞翻啲特色出去。 我有諗過㗎， 做乜唔用、啊、 我就係諗過話啊，不如反正我哋都即係呢啲嘅音樂人朋友都上過嚟做訪問， 我 哋 現場我都做過曬，係 啊，做過曬啦。咁然後都有送過一個卷軸俾佢啦。咁如果我送即係喺介绍他们出场的时候用回那一句都好像挺得意的， 或者你帮我想一句新的這樣 是啦，但是后来我自己缩沙的 搞错、啊、这个是我们难得有的特色、 啊、不是、啊、因为呢我怕呢、直间我讲得不好呢又没有很多时间去解释的时候、哦、会啲记者朋友会觉得、啊、这个MC 做乜嘢啊？佢好好幽默啊，咁样咁 紧要 啦。咁呢啲我就觉得，算啦，都系留翻节目嘅时候啦。因为好多时候呢啲都系一啲嘅嗰啲叫咩默契啊，同歌手之间嘅默契啊。咁所以咧，我就喺呢个介绍歌手嘅时候，我就转咗另一个方法，我就唔用嗰个卷轴啦。我就觉得系可以用佢哋嘅歌名去食翻嗰个嘅介绍嘅一个内容嘅。即系例如。 你身邊嘅 其實而家諗翻起都覺得自己好渣。 你有冇其中一段可以講？你可唔可以講其中一段啊？ 我例如講我話哇首先我第一個介紹嘅咧，這個咧每次見到佢都覺得佢好靚仔嘅，好大隻嘅，好有型嘅，會 I O M G 嘅 Anson Bean 咁樣，咁就食咗個 O M G 落去。我自己諗翻而家都覺得好哇 O M G 真係。 我以為你話每次見到佢我都又愛又恨又 love 又 pain 咁樣，因為佢真係年輕但又好有才華 都有嘅，但系唔可以太浮夸，又唔可以太长嘛。咁阿 Cloud 我咪话咯，我话 每次见到佢好似有气流咁 样。系啊，每次咧佢行路咧，佢行路都有风噶，感受到好强劲嘅气流啊！呢个就系阿 Cloud 嘅露影。我心谂， 而家重点系咩？ 可能阿 Cloud 啲歌系冇关系噶。 阿 Cloud 心谂可能系哇，做咩啊？奔神，你同平时做节目。都一模一樣，我都係 唔係啊？佢覺得平時嘅鄭到雲浩影好過你，好過你啱啱嗰句。佢突然之間想加分落去俾鄭到雲浩影啊！ 點知就咁樣樣咁，咁但係冇辦法，因為嗰一下我好想。將佢哋嘅歌曲嘅名稱全部都放到落去，咁就用咗呢、這個即係懶幽默嘅方式去食咯。 不過因為時間短，因為頭先我聽你數，你起碼都有最少六七個單位， 唔止咯，應該八個左右。 係咪一口氣講曬？ 一口氣講曬嘅，因為嗰個時間會好倉促，因為我哋後面仲有好多儀式啦，咁啊啲記者朋友要影相啦，咁所以好快就要介紹曬佢哋出嚟。 你有冇邊句自己最滿意㗎？ 最滿意啊！最滿意啊！我唔敢講最滿意啊！ 你自己滿意自己中意啦。 好大壓力啊！ 你自己中意啫嘛。咁有冇其他同事介紹？ 有嘅有嘅，即係其他歌手就有超 B 有幫手介紹啦。莫莉介紹其他一啲唱片公司同業嘅嘉賓。 咁我想問莫莉點介紹歌手？ 跟住然後 好靚仔啊！ 啊，應該會啊，喂，有畫面啊，莫莉係呢啲，應該會係呢啲嘅咁啊。但係佢今日介紹一啲即係好重要嘅嘉賓，咁所以佢就唔係負責歌手嗰個部分咯。其實如果係嘅話，我諗阿莫莉第一時間已經黐咗落去阿 Anson 邊嗰度，捉住佢嘅手臂噶啦，好靚仔啊！成日捉佢上嚟訪問噶咁嗰啲啦，我估莫莉係咁樣樣。咁但係你會發現啊，即係好多唔同嘅同事嘅 style 都真係介紹嘅方式好唔同咯。咁我諗我自己係最渣的。谦虚少少，谦虚 你谦虚啫，你唔可以噶，因为你系应该见得最多。 系嘅，系嘅，系嘅，唔系，所以好老实讲嘅。 节目性质关系啦。 我花要去谂呢一段对白嘅时间，亦都唔系太长嘅，因为其实真系一早已经每一首歌都同佢哋做过晒访问啦，去倾过晒偈啦，基本上佢哋啲歌就一噏就已经噏得出啦，咁所以都系谂点样讲出嚟件事，好似系合情合理啲咁样咯。 我太多料喺身啊，要筛选啊， 唔知点拣啊， 唔知点拣啊，样样都好想讲啊。 系啊，我又惊讲咗一啲平时波成会讲嗰啲咁啊，抢咗你啲对白咁啊，冇啊。 我都唔係都唔識嘅。 下次我驚做訪問嘅時候，你又同我講曬講，佢又平時攞曬我啲對白嚟講啦。 你講咩我都會用呢招啦。你有冇諗過你講咩？ 係啊， 即係例如下次再訪問 SMB 時候，喂，聽講阿斌上次介紹你話你 OMG 喎、 啊，咁樣咯，或者阿 Cloud 又你同阿 Cloud 講咯，哇，斌話你行路有風喎、啊，咁、啊、阿 Cloud 可能心諗咩事啊佢咁樣， 跟住最慘個係咩？系咩？ 系咩？ 唔记得 好咩？咁样好咩？咁样咁咯。咁所以今日都开心嘅，因为真系好难得再次有机会，你一个场合入边可以见到咁多歌手朋友啦，即系真系好打成一片嗰个感觉，真系好似去一个 party 咁。 系，因为之前好耐之前有份做过，就系我都觉得呢个系既紧张但又好玩嘅、 啊， 因为你好少可有咁样样嘅机会，跟住好似即系好相关就大家。只是听你讲的， 是 你介绍一个歌手，你梗系会即系搞尽脑汁，要谂下点样写得有趣一啲，但系又要介绍到佢。 系，我又惊有时太刻意、太长、太论尽嘅时候，啲人又会觉得你哇点啊，你抢镜啊，想点啊咁样。 我记得当年有一个好黐线嘅嗰阵时咧，我个听单就系、是、早排我妹喺屋企睇紧电视嘅时候大嗌阿姑啊，舒淇唱歌啊咁样。跟住我就冲出个厅度睇下舒淇唱歌，然后一望，哦，原来系钟舒淇唱歌， 好道理噶啦。 我竟然真系喺台上面咁讲。 O K， 咁跟住就话，因为嗰阵时间佢唔系喺香港出歌嘅，后屘佢就翻嚟香港出广东歌，跟住就话啊，即系讲完嗰抽嘢之后，跟住就系啦，佢而家咧就带住佢嗰首歌咧，就好似同。唔知道太空船有关定乜嘢嘅，系即系太多年前啦。咁跟住就话就坐住嗰个太空船就嚟到香港，就将呢首歌带翻嚟香港俾乐迷嘅，即系有一个咁样嘅 scenario 啦。而家谂翻都觉得好尴尬，但系当年唔知点解个人咧，好似 好有信心啊， 又想懒特别咧， 系 又想懒特别咧。 通常呢啲嘢谂翻起都系尴尬。 系啊，所以做完嗰年之后我都冇做过啦，应该系因为太差啦。 系咪好大压力？好惊差过嗰次啊？ 唔系，可能唔俾我做啦。你都系算啦，你唔好乱讲嘢啦，咁样。系啊，所以我觉得系有趣嘅。咁啊，即管睇下之后又十大中文金曲，到时你又使唔使要谂呢啲咯？到时麻烦你代表苏永音乐， 有其他同事帮手谂下。 我想知道，如果今日你冇被分配 tag 佢哋啦，如果你要 tag 佢哋，你会点 tag 佢哋啊？你知道我讲边个啦？就边个啫？ 唔知哦。 Lolita 啊？ 哦。 如果俾你 tag， 你会点 tag 啊？ 我会 tag 啊，佢哋就好谦虚嘅一班组合嚟嘅，因为咧喺我心目中咧，佢哋系十分甜嘅，不过佢哋话佢哋得三分甜啫。哇渣！ 找不到路向，如何酝酿，叫世间可听我分享。像我这种女孩，声音未够铿锵，谁心里吹响就如夜空星，望马步可引起闪亮，随声可带动脉搏，肢体语言银河系用爱滋养，不可一个独承受，漆黑孤单的争斗，让我独过星云上。 如何酝酿，叫世间可听我分享。 交俾你听呢首歌啦。 咁啊，今日咧呢一对女团啊，佢哋咧平时唱歌就话自己七姊妹星团嘅，但系今日嚟齐晒八个人啦，佢哋系 Lolita， 好尴尬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下午一点几接报，话西九龙裁判法院大楼的一块玻璃幕墙破裂。消息话，初步估计是有物体在法院外射入，现场暂时并没有找到相关物体或者 BB 弹。消息话，西九龙法院的保安人员下午听到响声，其后发现一幅位于一楼至三楼的玻璃幕墙破裂。玻璃幕墙大约两米乘五米，于是报警，枪械鉴证科人员在现场调查。卫生防护中心在网页公布，单日新增化验所阳性核酸检测个案有322宗，但是不代表全港的确诊个案。另外，与新冠病毒有关的死亡个案增加2宗。建造业议会发表最新人力预测数据，预计在专才、技术人员和工友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由今年大约为5%-15%，增加到2027年大约为15%-20%。当中技术工人由今年欠缺大约10,000人，增加到2027年大约40,000人。议会亦都话，工地技术人员和监督人员由今年欠缺大约3,500人，增加到2027年大约8,500人。专业人员由今年欠缺大约4,000人，增加到2027年大约6,500人。发展局回应话，会参考有关数据，评估怎样透过多管齐下策略加强人力供应，包括善用本地人力资源、加强培训等，亦都会利用提升生产力的措施减低人力需求。当局话，目标今年年中或者之前交代评估，并为应对建造业人手需求提出整全策略。土耳其和敘利亞日前遭受強烈地震，死亡人數增加到超過9,500人，其中土耳其有6,900多人遇難，敘利亞有超過2,500人喪生。在敘利亞西北部一個城鎮，救援人員在瓦礫之中救出一個仍然纏住磁帶的初生女嬰，但是她的媽媽和其他家人都已經遇難，女嬰送院之後目前情況穩定。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向土耳其和敘利亞提供援助，中國救援隊一共82人乘坐國航包機抵達土耳其阿達納機場，隨即趕到災區，盡快展開搜救工作。中國繼向土耳其提供4,000萬人民幣援助之後，外交部說中方亦都決定向敘利亞提供3,000萬人民幣的緊急人道主義援助、200萬美元的現匯援助和敘方急需的救援物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18至21度。听晚有薄雾，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和有薄雾。星期日和星期一，潮湿有雾和温暖。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医院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就相当之长啊，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小榄同埋龙富路近高尔夫球中心。重复一次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屯门医院，因为较早时嘅意外啦，而家车龙排到去小榄同埋龙富路近高尔夫球中心。另外，明琴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去

多可实践，请记住能睡觉，如明日未到。 个人系早咗起身啊！ 再见， 你会知道呢一日好漫长，有好多嘢等住你嚟做。不过就系因为咁样，你会揾更加多嘅方法去鼓励自己，希望自己可以好好咁挨过呢一日。听下有陈柏宇、有天嘅《The First Take Version》。 I just want you to stay for one more minute， 甜蜜怎可以终？ 在意依这份种种情。I just want you to stay for one more minute. Can you? 又例如呢幾日去其中一個激勵自己嘅方法就係早啲起身食個靚早餐先開始做嘢啦。聽我有張晚餐，甜蜜在15，甜蜜在10:59前。This girl came up to me, boy, you were someone else. Next thing I know, she was sort of on my neck. I got her perfume on my chest, she trying to get me in her bed.Now we heading at my place She wanted something more to drink But all I got is protein shake Cause girl I never smoke or drink Ran into my room We're getting in the mood I'm feeling kinda strange Why am I thinking of you? 从前前日好吗迎着幸福吗换生气吗谁人何时替我给你一个家从前情人还好吗算独身吗还想我吗没完成为准爱却又很牵挂从前情人好吗自己都惊讶哎呀呀呀分开加倍年华I'm still thinking of you 从前前人好吗迎着幸福吗还生气吗谁人何时替我给你一个家从前情人还好吗算独身吗还想我吗无缘成为准爱却又很牵挂从前情人好吗自己都惊讶哎呀呀呀分开加倍年华难忘记他让你快到吧识破吧由于生死才会把说话其实直听到我亲他 Don't you understand有古巨基 Tyson Yoshi Second Favorite 第二最爱不过当然我们都知道这几天不只是得我一个人早起身的就好像今天这样也都见到很多的歌手朋友很早起身来到我们的电台出席记者会 被风绑手很难负荷人人想激到怎会好过平淡够了从未要冠军的什么你值得拥有最浪漫那个才学做达人为求没有辜负你陪伴我天天当你孩子般去可世界中化作漩涡有我照顾你风起浪细潇洒走过说到最爱你请奔个世也给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yeah, 我爱你爱到高手全都输给我走好自己有我走好归宿有我平时开手的我求第一等

做作到死。若世上有唱得一位，可以追捧我只要你。看越无味，能慢慢发光，只有你，无需怕去做你，总有我陪你。任世间低估你，但我真的喜欢你。无人等你这晚开场你，唯有我心塌地。任世间。甚至有一天你总会飞，真爱是陪伴直到老死，就算如满路的追击逼你心死，我不放弃。 后台同一啲嘅歌手朋友倾偈，知道佢哋可能琴日系好夜先瞓觉，好多嘅工作喺身，但系佢哋仍然坚持好早起身，用最好嘅状态去见好多嘅朋友仔，包括佢哋嘅粉丝。一连听过两首作品，有 MC 张天赋细一，仲有 Jeremy 魏俊生。When you look into my eyes,第一个咪 You can say whatever, I'm completely mesmerized. Sometimes I just say jump when you get me really mad. Like last night you shot about tricks and I'm next to you in bed. Boy, you're such a teaser, though I kinda like you cause you got some features. 之前听佢有 Nancy Kui Teaser。 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正是覆盖该区。本港下午天气稍凉，各区的气温较昨日低四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18至21度。听晚有薄雾，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和有薄雾，星期日和星期一潮湿有雾同埋温暖，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幸福若有限时，尽情地吃喝，可不可以？血管挤逼也不敢了，这刻开心才是最紧要。年年岁岁月月，朝朝晚晚，追追赶赶，太多干夜不讲理想太自。年年岁岁滴答，分分秒秒是一太短，我只想看你的笑脸。 不知道你有没有跟我一样都曾经有过这个的愿望，雷同已有的让时间变慢，夜晚一个很有趣的氛围，觉得时间好像停顿了，但其实不是，但正正就是这种自我感觉，在夜晚里面都会自己停下自己去想事。 Could we stop for a second? 但这感觉真的等会过的时间 只只得一刹，还我片刻的安宁。 作品，静静地唔出声，尝试喺呢个深夜里边倾定下自己内心嘅说话。 光阴跑跳掠过，得到的却不记起，什么风光亦有限期。不安感会掠过，倒影与镜中对比。谁看到我如没空气，不分眼睛闭紧，原来下世纪以来能忘于翻滚，不分也许需要等，能停下我想 Robin Yip 的自问自答，由 Tim 写的这份歌词提醒 Robin， 有时候是要想一下自己初衷的目标是什么，所以有时自己去思考自己的心结的时候，最重要是要找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Like you know, don't you know, you've got a thing on her, ain't it awful to deny?Think of her every hour, try not to every night. Amen, you're selling out loud. Listen to you, cause you failed too many times, too many times. You think lust, listen to you, cause you failed too many times, too many times. You think.Say what you mean, keep hiding what you think. Aren't you feeling tired? All you need is courage to crash through the surface before it gets sour. Love, listen to you, cause you fail too many times, too many times. You think lust, listen to you, cause you fail too manyTimes, too many times. See the wars heartlessly ruin aroundAshes hoping to rise. See the wars heartlessly rolling around, burning into ashes hoping to rise, to rise.See the world in new eyes of love, the moments in times. You just keep trying. Let's see the world in new eyes of love, the moments in times. You just keep trying. See the world in new eyes of love, the moments in times. You just keep trying. Mansion Vibes 的派台作品 Moments in Times Moments in Times 歌词讲到有一种恐惧，可能是因为你失败过很多次而成为了一个心理阴影。听过有 Mansion Vibes 的 Moments in Times，如果觉得自己跟自己讲有啲黐线咧，试下望住个月亮同佢讲啦。 圆日已匆匆潜入人海，天黑了看街灯燃亮尘埃，整晚寂寞有谁爱？愿你怜爱，仍我却见你百千里外。一边途人没自在，偏偏我固执得抬头没看开，知道月下你正伴着你所爱，为 球上有错觉，你我同在。I'll be talking till the moon, just thinking about you. When I look up at the stars, see your smile.一片明明没意外，偏偏我敏感突然想起分开，整个现实你正伴着你所爱，如期待再见你呼吸不改。 I'll be talking till the moon, just thinking about you. When I look up at the stars, I see your smile想起我心愿， 一首好舒服的作品。填词方面又阿木是第一次跟 J 风合作，编曲监制都有 Gordon Flanders，有他自己亲自作曲的作品，冯允谦的 Me and the Moon。 This is the songs of the generation. So long, young God. This is the place where we feel emotions. 数算你记载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旋律的诗。So long 踏入2023年， Lollytalk 有全新的派台作品叫做《七姊妹星团》，由周国贤作曲，小黑填词，尝试新的气氛，所以今次感觉是一首热血动漫风的日系乐队作品。七姊妹星团由每一个的团友感受到的迷茫，到各自追寻自己梦想，然后同乐迷一起踏上梦想旅途的心路历程。中文歌歌龙虎榜推介作品 Lollytalk 七姊妹星团。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 Lollytalk 七姊妹星团，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公务小组委员会在没有反对票下通过大约149亿的简约公屋首批拨款申请。房屋局局长何永贤重申，启德世运道的简约公屋在完成两年建筑期和五年使用期之后，将会归还作原本的商业用途，而启德第二个核心商业区的规划不变。有支持撥款的議員說，簡約公屋可以摧毀劏房市場。有議員要求當局交代簡約公屋造價是否有進一步壓縮空間，同時政府有什麼計劃解決區內交通配套的問題。建造業議會發表最新人力預測數據，預計在專才、技術人員和工友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由今年大約為 5% 到 15% 增加到2027年大約為 15% 至 20%， 當中技術工人由今年欠缺大約10,000人增加到2027年大約40,000人。議會亦都話，工地技術人員同埋監督人員由今年欠缺大約3,500人，增加到2027年大約8,500人；專業人員由今年欠缺大約4,000人，增加到2027年大約6,500人。一个62岁女子2020年等候送去检疫中心的时候，被发现死于住所内。死因庭陪审团经商讨大约个半钟之后，一致裁定死者死于自然。陪审团建议卫生署和其他部门协调，预早培训并定期演练，再有病毒爆发的时候，能够立即提升动员能力。陪审团亦都建议卫生署人员追踪密切接触者而填写的访问表格，应该详细考虑不同的高风险因素，例如长者、长期病患者和居住现况等，同时加入紧急联络人的方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18至21度。听晚有薄雾，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同埋有薄雾。星期日同埋星期一，潮湿有雾同埋温暖。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讲隧道啊，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主要系跑马地线吓，比较多车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去到铜锣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同埋慢线湾仔之路嘅龙尾就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噶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排到果栏嘅。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龙尾近差不多浸会桥面，龙翔道嘅龙尾排到黄大仙摩士公园，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嘅龙尾喺龙翔道桥面。港岛路面方面咧，跑马地马场有夜马赛事啊，咁啊马场一带有啲临时嘅交通安排嘅，经过时间请留意交通警员喺现场嘅指示啦。九龙方面咧，西九龙走廊去荃湾近住东京街西一带咧，仲系相当之多车嘅，慢车嘅龙尾去到大角咀樱桃街。而七咸道南去土瓜湾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一带咧，而家都系多车嘅。龙尾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旺角通菜街部分路段有紧急维修噶。通菜街去界限街方向，近住旺角警署对开快线封闭咗，经过时间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成药必须注册嘅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喺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喺香港销售。注咗册嘅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000元及监禁2年。 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候选金曲包括 Elevator 作曲 Daniel Kim、 Jen F、 Mr. Danny、 Evan Su 作词 T-Rex， 主唱 Eden、 吕卓安。 Elevator 心越急越烦，问题越难查。 Come on Wish You Were OK 作曲 Regine C， 作词 Oscar， 主唱 Regine C。谢恐惧，作曲陈明喜、Jerry C、贾维斯，作词陈永谦，主唱陈明喜。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日。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830，心居。 导演滕华涛认为，冯绍峰和思源这个角色，无论是年龄抑或性格都非常配合。而冯绍峰又是上海人，思源这个角色在剧中也都有很多需要讲上海话的地方，所以思源和冯绍峰可以说是一拍即合。 国剧830，心居，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我是三五成群的阿涉，这个留言是录给你的。我知道最近我们分开了，我亦好贪心，同时亦好花心，爱上两个人，搞到分薄了啲爱。我成日都问自己究竟爱边个多啲，最后我发现你们两个都是我最爱，所以无论你们边个大边个细，我都是咁爱你们的细妹。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千言万语仍最爱。 一界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终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繁穿梭，当做新伴我，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混乱了，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滚动波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6:39，继续翻到嚟有骚动音乐， 哇，好齐啊！ 我哋咁有默契嘅咩？ 学咯呢托啊嘛！ 嚟，我哋一次啊，3、2、1，大家好，大家好先噶， 嚟 三二一，大家好，我哋系 骚动音乐 ，OK， 好，唔错，几有气势。 如果有人访问我哋两个嘅时候，我哋可唔可以用呢、這、一个？ 可以，要提翻高半个 key， 同埋要好有默契嘅，前句一定系你讲，然后我会跟住嘅。 系， 要劲有默契咯。 可以。 因为咧今日默契就系，我哋要玩呢个奔波 back to back 啦，今日 系 啦，咁啊都系嗰句啦，我同波盛会轮流一人去拣一首歌，同埋用呢啲歌咧去讲一个古仔嘅。咁啊，当我去拣完一首歌嘅时候，波盛就要谂下用咩歌去接，同埋点样延续呢个故事啦。 所以我成日叫阿斌拣啲歌咧，特别第一首咧，麻烦你拣首长少少啊，即系两分几钟，我真系搵唔住啊，大佬。 睇下你嗰日对我好唔好咯。 哇， 你 对 我好，我咪拣长啲咯；你对我唔好，我咪拣短啲咯。 我对你几好，头先口号俾你讲先哦。 都系嘅， 都唔知有咩好心谂。 系咁啊，嗱，咁啊，即刻嚟啦！嚟呢个咧，我哋今日最开心嘅环节啦，就系奔波 back to back 啊！有一日，小明起身同佢阿妈讲话：大件事啦，我睇嘢越嚟越唔清楚啊！佢阿妈话：做咩啊，仔？你是不是看東西越來越快啊？小明說，我分不到距離啊，我連桌面的杯都拿不起啊。但从我当中无知，上海飞机攀升，暗沉云层上拍拍呼吸。 一个生嘅老花前必做十件事啊，系啊，小明妈咪就即刻听到啊仔仔咧嘅讲法，或者杯都睇唔到嘅时候，佢就同佢讲：阿仔，你啱啱瞓醒觉，你唔记得咗你系四眼嘅，然后你仲要唔记得戴眼镜添，咁梗系睇唔到啦。小明恍然大悟系，其实佢四眼呢单嘢都好多年。仲成日攞嚟俾人笑，成为俾人攻击嘅 弱点添。 以为我冇到，我系四眼仔，你咩都做唔到，我坐埋你个位。我近视太深，有咩俾我睇？咪当我冇到，我系四眼仔，四眼仔，四眼仔，四眼仔，四眼仔，有咩俾我睇？我坐埋你个位，四眼仔。四眼仔、 oh、boy 四眼仔四年班开始戴眼镜、四年班已经知我性格弹镜点教都唔听踩到佢都惊指住老师叫佢四眼仔唔好再出声而家啲学生等紧我出新歌，戴眼镜戴得好睇过坤哥。四眼仔行大运，四号命水。四眼仔识亲全部都系靓女。 Yes! 以为我冇到，我系四眼仔，你咩都做唔到，我坐埋你个位。我近视太深，有咩俾我睇？咪当我冇到，我系四眼仔，四眼仔，四眼仔，四眼仔，四眼仔，有咩俾我睇？我坐埋你个位，四眼仔。四眼仔， 点解你咁烦？冇料唔好扮。四眼仔而家赚钱多过你老板，你准备收山，我帮你埋单。我有钱到个个月换眼镜框，我自己录音，自己拍片。你以为你食呢行饭咪再呃钱？你读多几年书，练好功夫，最型嘅四眼仔系我哋同埋农夫。 你以为我冇到，我系四眼仔。你咩都做唔到，我坐埋你个位。我近视太深，有咩俾我睇？咪当我冇到，我系四眼仔，四眼仔，四眼仔，四眼仔，四眼仔。有咩俾我睇？我坐埋你个位，四眼仔，四眼仔。What you know about me? What you know about me? What you know about me?What you know about me, yeah. What you know about me? What you know about me? What you know about me? What you know about me, yeah. 听下有刀 boy 嘅四眼仔啊，小明谂翻起，其实有一段时间佢系好唔想戴眼镜，因为佢觉得翻到学校俾同学笑好样衰啊。后屘小美问佢：，咦，小明冇见一排，点解你配咗副眼镜嘅？小明同小美讲：，因为我想见你啊。 爱情已落成遗迹，有伤心刻画成回忆，想念几个世纪才是刻骨铭心。若能回到冰河时期，多想把你抱进圈里，你的笑多疗愈，让人生也苏醒。失去你的风景像座废墟，像是我问你能否一场奇迹，一线生机，能不能又再一次相遇。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珍惜未来先进科技无法模拟，你拥抱暖意，如果另个时空另个身体，能不能换另一种结局。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人海里相依，